喺嗰度啊，嗰時佢都仲好精神嘅。 我都同阿次官去探過佢哋，都係阿次官好孝順啊，即係一個第一好徒弟啊，即係係咪徒弟？ 係、我呢個咧就半師半逆師亦有咁啊。 成日都去啊！ 一陣我講講，係一陣我講講我點解點樣識佢，同埋點樣揾佢做香港八一嘅國護恩。 咁周博士咧就係都要講下點解即係。 系咯，佢哋同阿李我叔嘅姻缘， 我就晚辈到唔晚辈啦。其实我从我家姐，因为我哋屋企以前住澳门嘅、我家姐细个嗰阵时咧就听六村电台嘅， 六村嗰个电台， 咁、就仲记得嗰个开场曲咧，一听就知道系李我天空小说噶啦，咁 啊，系啊系啊，嗰套嗰、那个叫一帆风顺啊，嗰首歌， 冇错， 我要讲咗俾嗰个监制听，唔知佢有冇选出嚟， 有啊， 喺个 list 嗰度我哋会播噶， 有啊。 咁我第一次，我第一次近距離見阿李我叔同阿蕭湘姨咧，就係2013年嗰個書展，當時咧佢哋嗰本《李我講故》咧就喺呢、這個會展中心嗰度，佢哋講咗一個好感人嘅講座。咁之後咧就呢、這個主辦方咧就喺亞洲協文化協會，即係金鐘嗰度咧包咗一個。餐廳咁啊，請咗李我叔同蕭湘姨去，咁我咧就走埋佢哋身邊，就影咗好多相嘅。當時好開心，真係好開心嚇。咁、當時啊，李我叔仲係聲如洪鐘，係非常之精神嘅。咁啊，啲讀者排住長隊咧，係揾佢簽名。佢來者不拒，每一個人都佢，你知佢手指係好靚好靚。當時仲係非常精神。 嗰時佢91歲咯。 见面 啊！九廿一岁，2013年，因为九廿一岁1922年出世啊嘛， 冇错 啊，2013啊，计到九廿一岁。 阿飞哥，我记得你咧就曾经话唔叫嗰啲载轮椅嘅车咧，车佢去你哋屋企嗰头食饭嘅。 唔系，我嗰时如果见我阿妈啊嘛，我阿妈嗰时仲在生嘅， 系啊， 我阿妈就比阿李我叔就大3年。由2018年走咗、同樣我阿媽就1919年出世，54嘅兒女。李我叔係1922年出世，李我叔細我阿媽3年，但係兩個都係99歲走。我阿媽2018年走就99歲，李我叔係2021年走啦嘛，就係、是、都99歲。咁啊，嗰兩個時，佢兩個老人家見面啦。 哎呀，真係好感動。 咁啊，嗰時啊，李我叔即刻見到我就露出佢個文采。即刻就寫首詩俾我，就將我日飛嗰兩個字冚咗入去。哇！要學頂格啦嘛。 係啊。 所以佢嗰啲文學 最叻呢方面。 文學高手嚟嘅，好叻係嘛？ 好似佢話咧，佢我記起一叔首詩啊，打你一個叉，依、這個咧真係人都知道，不過可能未幾記得。佢就形容嗰天空小説咧，佢話天空廣播雖無影，小説全聲勝有形。哇！即係佢依個就形容曬佢個特色，天空小説雖然係冇影嘅。但是呢啲小说呢透过个声音呢就係、呢俾你好丰富嘅想象空间，加埋佢讲得好精彩呢，胜过你睇到。即係咁解呢句诗。呢个真係好诗、应该係阿叔自己讲自己。 又讲呢个文学历史呢就李我叔呢李我呢真係冇一定啊。佢一见到李默啊。就是默然的默，咁咧佢咧就即刻咧讲，你哋嘅祖先咧有一个叫李默，默咧就 系、哎呀， 咧就系 密实嘅密，系啦，秘密嘅密， 密实嘅密，陈 陈情表， 陈情 系啊， 所以我都系好挂住佢，佢咧 即系将李默。 嘅 捞 咗系李默， 即刻讲出嚟， 系， 哎，同埋咧，即刻背嗰首李默嘅《 陈情表》。 陈情表系啊，佢真系才思敏捷，吓到我，系啊，即系觉得好值得尊敬咯。咁但系后期咧， 记得啊，李默，你记得啊？ 系啊，唔系啊，后期唔系啊，系后期咧就后两三年咧，佢咧就冇咁好记性啦。阿萧生姨喺个白板度写字话，我同阿麦李默出去饮茶，佢竟然好大声，唔系佢好大声话，佢始终好大声，但系讲说话好简单。佢话系咪写陈情表嗰、那个？ 佢已經撈亂咗，呢個係前三即係疫症之前嘅事就。 嗱，講起呢個天空小説嘅由來咧。最好由阿李我叔自己親自講，又冇我哋附加講，所以我哋而家就播出一段李我接受一台節目打開天窗金國亮嘅訪問，嚟解釋天空小説嘅由來。我哋聽兩分鐘。 好， 好啊，好啊。 點解我叫做天空小説呢？淫戶花，淫戶花係鬼才導演，佢又係小説家，又紅樂報嘅社長。佢第一套小説咧叫。香港殺人王，咁我落嚟香港嗰陣時唱一支嘢，唱一支不在野相思，就係電台個台長劉少川叫我落嚟。嗰陣時我坐飛機落嚟啦，落嚟香港，咁佢使個馬仔叫我去皇后大道中間金門餐廳 啊， 唱完嗰支嘢咧，大概係九點鐘到，佢話理我，我係任護花。咁我都問得佢名啦，佢話我成世人唔會買人嘅嘢拍電影。佢話：喂，賣俾我要幾多錢？我話先生，我唔敢要錢，你出得幾多幾多。佢就喺個袋樹銀包煙啊，拆張煙紙，你估佢點寫？佢話：朱修道任護花先生買玉鹽版權，你估幾多錢啊？ 估唔到， 六千蚊，佢俾个六千蚊我揸住都已经唔敢收啊！我话先生唔使咁多，你应得嘅，你应得嘅，你唔好怪我，我唔改做玉鹽，我随你改啦。佢话你日日讲萧月白呢三字讲几十次，我就爱嚟做萧月白。 哦， 咁啊，买咗我版权，组织一间公司拍。上下集，你估一收几多钱啊？嗰阵时收咗啲钱啊，我嚟够买笪地喺湾仔开间环球戏院，唉，所以我就带好多人发达，但系我自己发唔到啫。 好啦，真系好啦，我哋而家可以重温翻阿李我叔嗰把声，好似现场咁听翻，系嘛？ 哦，天空小说系咁嚟嘅。 佢咧就即 不過咧， 哦，你講。 不過我補充少少，阿李我咧，佢同我講，佢話咧真係唔好彩。點解咧？佢好多人咧用佢嘅錄音咧就改編成小説，《玉鹽》咧就係其中一個好賣得嘅小説，講蕭月白嘅。蕭月白其實就係佢自己嚟嘅，但係咧佢一毫子都冇收到。個版權咧叫冇收到，係俾人盜用版權嘅。咁即係話咧，佢嘅小説同佢無關，啲人咧只係盜用咗佢嘅小説嘅內容而出書，佢完全咧一個先都冇袋過落袋。這個、呢個咧係佢親口講俾我聽嘅慘況。 嗰陣時咧就好多人攞呢啲嚟拍電影嘅，就同埋做大戲都有啊。任建輝啊嗰啲啊，佢自己亦都有演出啊。我琴晚先睇咗一個1952年嘅，有白燕同埋梁無上仲兩姊妹嘅，佢同張英咧就做真假蕭月白啊，刁蠻兩個刁蠻女三戲蕭月白。哇！嗰出戏又几好睇嘅喎，阿吴回导演，然后程刚编剧， 假做嘅， 系啊，我而家嗰啲桥啊，我不知不觉咧嚟林天光咧睇晒成出戏啊，粤语片啊，1952年啊。 哇！你仲嗰时好细个啫喎。 唔系，我系个 YouTube 上面睇出戏啊，我翻嚟。 唔系你唔系1922年睇。 嗰出戏系1952年，阿飞哥你又知道我几大啊？嗰时仲系好细个。 我咧就應該我50年代咧，我時就你哋嗰時都未出曬，可能啱出曬，我就虛長你哋幾年 啫。 咁啊，三個你哋咁多個人，我最大啊！我50年代咧就經常聽你，我唔係我最中意，因為我嗰時跟我嫲住，我嫲咧嗱嗰時50年代幾個台柱啊，廣播界一個就係你我，一個就鄧繼塵，一個就係鍾偉明，一間相差10年啊！ 鄧基陳就大你我十年， 哦， 你我就大阿中中大哥十年。啱依啊，三日嚟橫跨嘅。 咁仲有蕭湘咧，蕭湘就係 仲威視咗方榮， 佢徒弟咧，係啊，佢徒弟蕭湘依啊，咁。 你啊，鐘偉明都係佢徒弟，係 啊，鐘偉明啊，掌聲啊，誒鐘偉明掌聲，蕭湘依、蕭湘啊，三大愛徒，起碼最初嗰三個。 係啊，都係佢，冇錯。 跟住到劉天慈啦，最少都要 徒弟，我就系、 是、friend， 我就系咧爱慕者，我就系仰慕者啫。 你系老友鬼鬼，你系、因为你同佢八一到香港八一到八六咧，即系好。 我七零年识佢嘅， 七零年。 我讲过， 你讲个故仔出嚟，点样识啊你我啊，天赐。 咁啊，嗰阵时咧就商业电台咧开始咧，喺广播度起一间。自己的大厦，咁啊大厦入伙嘅时候咧，咁我咧就有参加，嗰时我系编剧仔嚟嘅啫。我最初咧唔系阿萧若元所讲，就系、是、投效 TVB 嘅，系投效商业电台先。1968年，咁我个师傅咧就系、是、胡沙先生。咁啊当日你知啊胡沙，我仲喺个 canteen 见到阿李密。 你咁好记性嘅，我正想用我自己嚟证实咧，我约我74、75年咧，我就喺商台咧，我师傅汪海山咧就叫我讲电影，我就见到阿次官，系佢两公婆系我师傅嚟嘅，咁就即系我辈分好低啦，系咪？ 咁我咧就见咗李密之后咧，晕陀陀，啊靓到 太靓啦，太靓啦， 你次官我记 得，太靓啦，靓到。 只可以證實，只可以證實咧，我見到你，我亦都見到阿蕭湘依咧喺度講嘢咧，就間房黑嘅，間房黑嘅就有人聲，我係見咁多啫。到你 講 埋。 咁啊，講翻咧，講翻我因為我識得佢咧，所以喺嗰陣時咧，我編劇仔咧，佢嗰陣時已經係大員嚟嘅高層嚟噶啦。咁識得佢咧，佢咧亦同我傾下偈。咁嗰陣時咧就變咗有咗友誼，有咗少少認識。佢唔當我係編劇仔，嗰時我得廿歲到啫，即係僆仔嚟嘅。係啊，咁再到1981年咧，我同而家嘅新貴啊，即係舊貴咧，叫做曾麗珍。 曾麗珍 嗰陣時我做我大嫂嗰、那個。咁咧就研究咧點樣樣寫個詩琴五日嘅，咁其中有一個角色咧，我定咗咧就係尖嗰個尖掛佬郭五欣， 係 咁，但係咧揾唔到人做喎，揾個人做，點解咧？因為曾麗珍咧就要求啊，最好咧就係唔用成日見面嘅，即係生本口面嘅人。但是懂做戏的，咁我突然间灵机一触咧，就用咗提议用呢、這个李娥先生。咁嗰阵时咧就第一次咧曾丽珍咧应承我，因为当其时咧几两个角色系好困难嘅，一个咧就系点样做嗰、那个黄生个太太啊。咁啊，卒之咧就揾到梁醒波嘅大女梁宝晶女士咧，就做呢个角色，但系揾唔到一个啱嘅做郭五一喎。咁啊，卒之咧就介绍咗李娥，我就亲身去揾阿李娥。李娥真系才子嚟嘅，佢不单止系琴棋书画、青色犬马、诗词歌赋等等都识。而且熟添，而且咧，佢呢卜星上咧系使得嘅，佢可以同人开药方，佢亦可以同人招卦算命，佢真系识呢个易经术数嘅，咁啊啱晒啦！佢讲嘅说话咧，同埋个表情咧，一定会合呢个郭五欣呢个角色嘅。咁于是乎咧，我就去翳佢，咁佢大把钱嗰时。仲有幾間樓嘅，咁當然咧都唔係好中意嘅， 要抛头露面，但卒之咧碍于性情咧，咁卒之咧都答应咗我，就一做就做到八六啦。咁咧呢个就系我点样样咧揾阿郭五欣出嚟，阿李我出嚟，佢原来咧，原来佢已经好早成名，一九三几年已经成名啊！我嗰时仲未出世啊，阴公。 此官我估唔系你请佢咧，佢可能都唔肯出嚟做，因为你同佢有交情啊嘛。佢好尊重有文化嘅人嘅。 佢本身咧阴公啊，佢系未读过书嘅，佢好细个咧就已经失学噶啦。咁啊读，但系咧佢又读过华人、啊， 香港华人唔系九龙华人，要讲清楚，曾荫权嗰间。 系咯，你周博士系做华人嘅。 系，其实嗱，佢嗰间华人咧就当时香港华人系中环嘅，系铁钢即系 FCC 嗰个。 系咪孙中山嗰间啊？ 唔系嗰间， 孙中山黄人， 黄人嗰间。嗰阵时仲喺中环嘅，咁但系佢嘅国学根底咧，最紧要就系佢细个读过五年波波斋。 波波斋， 所以你国学根底喺嗰度嚟，全部 冇错。 系，咁啊大学咧，佢又读法律科，但系 岭南啊，岭南啊， 大学嘅， 好似未毕业， 又冇正式入过大学嘅，冇毕业嘅，真系咩奇才嚟嘅呢种，佢系读法科嘅，法律科唔系咁容易学嘅，唔系咁容易，可以追得上嘅，佢一乜嘢都冇学过，佢自读嘅啫，而且咧佢琴棋书画样样皆能。写得手好字，咁啊一阵我哋再讲讲咧。 咁啊，志冠，咁啊，我哋听首歌，呢个就系叫做嗰首歌就系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嘅片尾曲，就叫做你我。 你我， 不过唔系识，唔系你我， 你同我， 你同我个你，又唔系啊你我三个你，都乜亦都系叫你我，就系呢个陈妍希同陈晓唱嘅，大家收听下， 听下先系好。是或别想太多，有你陪着我，就算走火入魔，也绝不退缩。 命运反复颠簸，来回穿梭，就着你和我，伸手与你紧握，怕成了泡沫。 反复戳着心窝，又来风波，一念太执着，失去了魂魄，敢与谁人说你我？

最令选民难以忍受的就是他竟然要求美国出兵，这个是触碰了南美人民民族感情最敏感的神经，连反对派中也都有不少人离弃他，令他陷入困境。面对反对派这个残局，欧盟率先打退堂鼓，拜登上台之后见到这样的形势，迟迟不愿接触瓜伊多，就这样依然动荡的委内瑞拉就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新闻价值了。蓝地球张翠容撰稿， 色无限 FM 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。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知识领域，网络文化通识。Free as the wind， 广东广西。 好啦，又翻翻嚟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，今晚就同大家讲呢个殿堂级嘅广播人你我。咁啊，直播室度有阿李密，有阿周光中博士，有小弟岑日飞，同埋喺电话度嘅刘天赐。咁啊，周光中系研究音乐史嘅，你不如介绍下你我点解取呢个名？哦，原来个名唔系叫呢、這个。 系啊，其实佢都曾经同我讲过嘅，佢话。因為佢媽媽係佢14岁嗰陣時已經過身，佢媽媽係單親母親嚟嘅，咁就最慘就係佢媽媽過世嘅時候，其實經濟唔差嘅，但係咧佢有啲親戚咧就即係當時你我得個14岁，咁就做嗰啲唔好嘅手腳啦，就令到你我咧差唔多係即係乜都冇曬嘅，一時之間，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好形單影隻，咁就乜人都冇，孤零零一個人喺香港。佢話得我一個人，咪叫你我咯咁樣。 即係無父無母， 冇錯， 無兄弟， 冇錯， 無妻， 無姊妹，無子。 嗱，你講起無， 唔係後屘佢有，後屘 佢嗰陣時冇。 佢娶你我個名嘅時無妻，後屘娶咗個太太。 嗱，佢娶個太太就好。 阿蕭湘依係佢第二個嘅。 冇錯，嗱，佢14岁就喪母啦，2年之後咧，佢因為華人就男校啦，咁啊，佢隔離有間女校咧，佢好中意其中一個女仔，咁結果咧呢、這個女仔係嚟自大富之家嘅，咁結果咧佢就娶咗嗰位，佢17岁嘅時候就迎娶咗呢位嘅千金，咁就有埋個生埋個仔添，但係當時咧就因為嗰、那個因為差唔多打仗噶啦，300年嘅時候嘅形勢已經好差，所以咧經濟條件咁差咧，佢自己又啱啱初入社會咧，就乜嘢都冇。啊，所謂啊仔細老婆亂政一系，咁咧佢有一次咧就諗唔開，諗住哎呀跳海自盡喺六角酒店前面嗰個碼頭嗰度，咁點知咧就正在喺個碼頭徘徊期間咧，個太太抱住個仔嚟揾，啱啱揾到佢，佢話你唔好咁做，你要睇下你個仔同我咁樣嚇。咁所以咧，當時咧就大家攬住一齊咧就喊咗場，所以咧嗰個形，即係我哋睇翻佢做， 因為佢天中小小嘅內容嚟，會變咗， 冇錯啦。 佢點啊隨意發揮啫，就係講佢自己嘛。 嗱，佢個仔咧就六個月大就冇咗噶啦，因為有病咁啊。咁佢生第二個就仲傳奇，點解咧？佢生第二個都係仔，咁日本仔已經打到嚟啦。咁佢將個仔咧就擺喺個托兒所度，但係因為冇錢交嗰、那個。個費用咧，佢就冇翻去。咁直至到有一排咧，佢同佢太太偷偷地諗住翻去見翻個仔，但系咧個托兒所門口已經俾日本兵圍住喺度啦。咁就將啲小朋友全部一個一個咧，就運曬上個軍車嗰度送到日本。所以佢第二個仔而家尚在人世與否咧，係唔知嘅。咁就呢個就係佢前妻所生嘅幾位咁樣。 咁佢後屘咧就想去揾佢前妻，就即係教咗嗰啲，即係你諗下抗戰前同抗戰後啲艱難日子。咁呢個前妻咧就好似即係唔係幾想，即係寄寄下信就冇嘢咯，出咗去做嘢寄寄下信冇信，咁又即係唔肯再同翻佢一齊嘅，所以嗰時就有咗呢啲乜都冇啦。我計算過咧，嗰度係八毛啊，八毛八毛八毛先生。咁然後咧，因為你我叔咧就話我即係醫生人好幸運，全球有五老，即係咩老闆啊、老師啊、老婆啊。咁佢就話佢係一個得到五老。我忽然間想幫佢取個外號叫八毛五老。 係。咁後屘佢揾。后尾个前妻已经又嫁咗人喎， 佢去到佢跟个戏班，佢跟个戏班就从香港咧就步行一路演戏，一路演到上广州。咁结果咧就真系俾佢揾翻佢嘅，佢仲以为佢嘅太太，点知佢太太当时已经系另外嫁咗人噶啦。咁所以喺个酒店嗰度咧，就差唔多系楼台会咁嘅款，系好悲哀，好悲哀嘅。咁不過你問開我關於佢嘅音樂咧，其實你我本身雖然正如頭先阿次官講咧，冇乜點讀過書，但係咧佢係自細係跟佢媽媽聽好多粵曲嘅。 係 咁啊，以至到咧係抗戰期間咧，佢喺個回憶錄嗰度曾經講過，佢曾經係拜唐迪生為師嘅，因為佢想好想學編劇嚇。咁當時咧，佢亦都喺嗰啲歌壇嗰度咧。 咩？佢幫個唐迪生抄嗰個劇本，咁咧就斟杯茶，想認佢做老師。 直情跪低咗喎！當時 唐迪生就話：你其實你好有才華，我有時錯漏咧，你抄嗰陣時候都改埋，你將來好有出息噶，唔使拜我為師，真係好令人感動。 佢叫佢做唐哥嘛，你叫我做唐哥得噶啦嚇，佢有才華。咁另一樣嘢咧，係抗戰期間就係阿你我發明嘅，即係關於音樂方面。因為一路以嚟咧，喺嗰啲歌壇嗰度咧，嗰啲唱歌嘅人咧，都係坐喺度翹住只腳咁樣嚟唱嘅。咁直至到你我咧，就因為抗呢個3008個月期間咧，就嗰啲唱歌嘅人咧，全部即係離開曬，咁變咗得阿你我同佢一班兄弟喺度咧，就喺個歌壇嗰度咁就企喺度唱。咁结果咧，自此之后咧，歌坛咧就系唔系坐喺度唱噶啦，系企喺度唱嘅。呢、這个就系李永浩佢话佢自己系发明咗呢个形式嘅。 嗱，你听萧月白咧，佢开始其实都已经唱一段粤曲噶。 哦，佢粤曲有根底噶，吓佢亦都玩胡琴啊嗰啲乐器噶。咁所以咧，佢 玩得好好嘅。 冇错，嗱，你讲开萧月白咧，其实萧月白系佢喺风行电台。在廣州的時候，1948年是講了8個月的一套小說來的，10多個人的角色，他全部一個人做了，而且他是不看稿，即直地將個故事講出來，編出來，這件事我相信真的沒人能做到。 沒人做到的，是的。這個呢，我又講講兩件日事，就是他親口講我聽的。第一件呢，就是他在摸音箱的時候，他要熄曬燈，黑掹掹。咁佢黑掹掹咧，佢就可以眯埋眼啊，諗得到嗰個劇情發展。不過佢又知道幾時夠鐘喎，幾時好喎。佢其實每日咧最緊要就諗嗰個 hook 啊，諗嗰個吊胃口嘅最後尾嗰個问题。 讲到呢度又啱啱够钟啦， 系啦，冇错啦，佢嗰个哭噶。咁咧，你知道咧，佢有一次撞板喎。佢点样撞板咧？佢话俾我听，佢话咧，佢讲嗰个主角咧，就突然间撞车，死咗。咁啊，点算咧？咁啊，仲有排嘅，仲有成年要讲，咁佢点样做落去？嗰晚咧，佢就动高枕头，搏命谂啦，谂点样解翻呢、這个结。Hooker 咧，嗰、那个吊胃口咧就相当吊啦，所有人咧都听日开住个心机准备听，但系佢未必谂得到、哦，咁佢就用咗一条桥。這個、橋呢条桥咧，佢话俾我听。他说只能够一世人用一次的，那这条什么桥呢？ 李小姐，你知唔知？未听过。 未。 佢咧，佢话呢条桥咧旧到无伦，就系、是、发梦啊！ 哦。 发梦梦见自己咧 撞 车。 哦。 系啊，死咗。咁咧就过咗个骨。 嗯。 多谢使用香港宽频企业方案国际电话卡。 哦， 次官嗰个线路有啲问题。 其实咧就系、是、咧，我有谂到咧，萧月白呢个名字改得真系好，加上佢自己亲身经历嗰种战乱啊等等嘅交织啊，尤其是喺嗰个战前战后咧，佢的确系俾即系广大嘅人民咧就有咗一个精神嘅寄托，所以唔怪得一毫子凉茶咧就系饮好多杯咧都中午咧就喺度听佢。咁我就諗下萧月白呢三个字呢，我就突然间諗起杜甫，飞哥杜甫有首诗啊，路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即嗰个杜甫嗰首诗都好悲下噶，月夜忆舍弟啊嘛，即系挂住啲细佬嘛。佢话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。哎、我成日见到阿李可叔同埋萧湘依，过去几年我都冇问佢个灵感系咪嚟自依度。你知佢读咁多诗词， 嗱阿李密，你又要讲下，其实你都好熟嘅，因为嗰时应该系萧湘依有同你提及，因为萧湘依都同我讲埋，即系佢同阿李我点样能够结成夫妇，佢哋嘅爱情系点样萌爆呢个擦出火花嘅。 佢係啊，因為 考喺澳門考入讀六村啊嘛。 佢係考蕭湘依咧，嗰陣時咧，佢最早咧就喺風行電視台唔係電台嗰度咧，就做嗰啲叫做講廣告啊，講廣告嗰啲小姐咧，有個生色仔，有個細路仔，佢又好快啊，佢話佢好口齒伶俐啊。咁佢又覺得啊，我叔佢即係講嘅嘢好經典啦，佢不自覺咁樣即係記低咗佢即係講嗰個連載小説。點知有一日俾阿我叔發現咗咧，正在因為嗰時佢紅啊嘛，啲報館冚唪唥想登佢當日講嘅節目咧，就即係登啊！你話以前幾好啊嚇，幾有文化。咁咧原來佢就會請阿湘依飲茶，問佢肯唔肯即係幫我記錄咯咁。即係翳咗佢之後，最多稿費俾曬你，即係咁。湘依佢好中意寫作嘅，佢舊時都好中意讀嗰啲巴金啊嗰啲小説啦。咁其實即係話當代嘅，仲有當代嘅現代嘅，即係我覺得其實佢嗰陣時咧就用咗啲古典嘅底，就加上嗰啲現代嘅吸收到嘅技巧咧嚟表達，所以咁特別。嗰陣時廣州成十個電台咁多，點解佢同鄧寄塵兩個咧就各領風騷咧？話十二點半咧，成條街都係佢個聲音。咁啊，蕭湘依咧就係咁樣幫佢即係錄低自己即係講嘅嘢咧，就係同佢即係戀愛起上嚟嘅。本來咧就係喺嗰度播音啊，即係譬如講咧，你哋講咁，但係佢即係好紅啦，就一個節目咧可能賣成二十幾個廣告啊。咁啲廣告小姐咧就會擁佢喎，眨眉眨眼啊，到我講廣告啦。佢又係講到好興起，你知啊我叔咧就係即係七情上面啊。又唔肯離開個麥喎，成個電台得一個麥，佢哋就打交咁滯。因為佢哋唔講嗰啲廣告咧，一陣出邊啲電話咧，啲老闆就打嚟啦。喂，你頭先冇講我咩花塔餅嗰、那個講過，即係嗰啲咯。即係話佢哋嗰陣時都好熱烈嘅，我覺得係啊。 嗰陣時風行電台個老闆咧就好器重啊李我叔嘅。 李莫之啊，佢話叫做 嚇。咁咧就頭先咪講開李我係嶺南讀法律系嘅，其實當時咧佢半工讀嘅。一方面咧就上呢個大學嗰度讀法律，第二方面咧就係風行電台嗰度。點解佢要十二點到一點期間咧？就因為食晏時間，佢唔使上堂，佢就喺嗰度兼職。點、知咧佢一開聲咧，一講天空小説咧就欲罷不能，因為啲廣告咧係好多咧都係中意你我，因為佢吸引好多聽眾。咁故此咧，佢喺本書度曾經講話，當時佢月年薪啊。可以去到一百萬咁多， 嗰時嘅一百萬， 嗰陣時一百萬， 所以可以不停坐飛機喺廣州嚟香港。 所以咧，佢連書都唔讀啦， 就是、因为咁咧就 劲过而家啲节目主持人喎。 啊，系啊，听讲话嗰个《红绿日报》任护花写咗嗰张俾6000元喺个胭脂度话买佢呢、這个萧月白嘅版权嘅时候咧，佢话虽然系好感动，俾6000元佢咁多，但系佢话嗰时可以买。即系唔止，即系两层楼啊，最少即系嗰时即系咁样嘅时价。佢话如果我晓得储钱咧，我成条街都有啊。但系我知道你我咧，佢系好红好豪啊，即系好似呢啲大佬咧，即系举例好似成龙咁咧，佢话佢一定要拍戏，因为成班下边啲人咧要捞啊嘛。咁即系佢收到6000元，大家都知嗰件事啦，就啲流罗怂恿佢去舞厅咧，结果几乎使晒个6000元。不过后屘都记得用200元买翻对玻璃丝袜俾阿萧湘仪。嗰时好似拍拖定咩嘅咋，净系 应该结咗婚嘅啦， 啱啱结婚， 因为佢哋49年结婚嘅 啦。 其实佢哋结婚都系导致到李我叔决定离开广州嚟香港一个原因嚟嘅、因为佢49年当时广州好乱啦，但佢又咁红，好难去放弃嗰份职业噶嘛。咁当时咧，丽的呼声喺香港开台，就49年3月22日，咁咧就游说啊李我咧就从广州嚟香港，但系当时佢唔系好愿意嘅，因为佢内地咁多粉丝系嘛，咁咧结果咧最后因为局势转变嘅原因咧。佢終於係同阿即係新婚嘅蕭湘咧一齊就移居咗嚟香港，喺11月1日1949年咧就正式係麗的呼聲開咪。 係，哦樣。但係而家我哋見到晚年咧，我所見咧，佢哋兩夫婦真係好恩愛喎，形影不離喎。 呢啲就叫形影不離啦。我想講咧，即係一句説話就係話好興講人生有幾多個十年。但是对于你我和蕭湘伉俪呢，我想感叹一句话，人生有几多个100年？因为阿叔来讲，如果虚数即是计算他是超过了100岁的嘛。他真是一个百年的，他夫妇两个呢真是一个百年的传奇。同埋咧就話啱啱我喺度同朋友咧討論緊一啲古代啊今代嘅情詩，我忽然間咧就會用呢句説話咧係想講佢哋，我話佢兩個咧係現世裏邊實際嘅嚇最壯麗嘅一首情詩。哇！對唔住，我真係好多詩。 Oliver， 你有通知阿蕭楚依今晚要聽呢個節目？ 有㗎，我留低咗兩個口信俾佢。 一個最壯麗喺我實踐緊嘅一個愛情嘅情詩同埋典範。你話佢哋即係點講啊？嗱，人哋結婚發誓嗰陣時咧，無論生老病死、貧窮富貴乜乜，我都永不分離嘛。佢自從49年結咗婚之後，而家啱啱超過70年， 71年， 係咯，即係形影不離。 嗱，我哋而家就播呢首後先啊。周光中博士提及嘅，你或者再介绍多次，就叫做《一帆风顺》。 一帆风顺 呢个就系 你我天空 小说，天空小说嗰个音乐系嘛？ 开场曲， 开场曲，我哋听听。 好。 港电台新闻报道。 晚上11:30，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。本港连续四日冇本地确诊个案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形容疫情稳定趋好，变种病毒似乎冇喺社区大型爆发。佢话近日有关强制检疫工作引起嘅不便，特别系检疫中心居民有不愉快经验，包括环境唔系太好、食物有问题、服务欠妥当、离营时有混乱，佢表示歉意。林郑月娥又宣布社交距离措施将会延长两星期，不作任何改变，俾有关处所继续适应新措施。今个月24日星期一，即是中学文凭试结束之后，全港学校可以恢复半日面授课堂。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30个指明地方人士接受新型肺炎病毒强制检测。当局话因应早前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本地个案，任何在4月21日曾经身处湾仔金联商业中心13楼以及湾仔入境事务大楼8楼超过一个钟的人士，要再次接受检测。他们要在5月14日或之前接受检测。至于任何在4月22日曾经身处荃湾荃威花园依座天韵琴行超过1小时的人士，亦要在5月14日或之前再次接受检测。另外，由于27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样疾病个案，而有关疾病同新型肺炎病毒相似，为了谨慎起见，有关27间学校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。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，近期社会就假新闻有很多讨论，至今香港未有相关法例，亦都未有就假新闻的法例定义。他说有媒体作出生安白造或误导性报道，要等外国记者协会或香港记者协会评定是否属假新闻。邓炳强出席湾仔区议会会议后会见传媒，主动提及假新闻。他说如果假新闻引致煽动仇恨、分化社会或引致挑拨仇恨等，有机会引致包括同国家安全有关的罪案，警方就要处理。被问到会不会取缔苹果日报，他说不是针对什么媒体，说任何人只要违法都要有心理准备被拘捕，强调警方会找出相关证据。英国国会开展新会期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上议院发表讲话，宣读由英国政府撰写的施政大纲。英女王说，英国政府首要任务是疫症后的复苏，令英国较以往更强大和更繁荣。英女王又说，英国政府将推出法案保护环境，令英国减排目标具有法律约束力。英国政府又会制定涉及安保的法律，防范外国敌对行为。英国政府其他措施还包括打击鼓励经英伦海峡非法入境的违法行为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4,293点，下跌448点；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,147点，下跌40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：港元7.768，日元108.5，瑞士法郎0.902，加元1.209，人民币6.43，英镑对美元1.416，欧元对美元1.217，澳元对美元0.785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728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.09美元，卖出1831.98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天气炎热，大致多云，最低气温又为27度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，新界再高1-2度，局部地区有2阵骤雨，吹和缓南至西南风。展望随后2-3日天气持续炎热，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，但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。而家嘅气温系29度，相对湿度系83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九二六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，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，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，获取资讯，参与社会，发挥潜能，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，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，共建无障碍社会。 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，以控制疫情。即使患有慢性病，只要情况稳定，都应该接种新冠疫苗。 到底乜嘢系稳定？个别人士能唔能够接种呢？ 由医院管理局、卫生署、香港电台携手，精拎一点疫苗专线，请嚟专科医生讲解各类病人接种疫苗须知。 大家有相关问题，欢迎电邮至 health@rthk.hk， 又或者在节目期间致电健康热线18723111，我们将会转介卫生署跟进你的查询。 瑞文穿到成个李慧思咁，今天搞什么？ 西杰，要不要一起踩单车去大埔打卡？我上网凑到大埔滘这个新景点，好像很有型。 看看这里未起好嘅、哦，不过今个星期我正正请嚟咗土木工程拓展处嘅代表，介绍翻大埔滘潮汐站嘅设计概念。 咁啊，不如我同陈家俊带大家去西贡古道行啊，预埋你噶啦。 星期六中午12:03，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。 大气候， 一分钟阅读，主持岑日飞，制作周伟业。 佛陀话：人生是苦。人生确是困难重重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不明白这个基本事实，反而只会不断怨天尤人，或是自怨自艾，仿佛人生本来就应该舒舒服服、顺顺利利。生命的真正艰难的地方，在于能够真正面对问题，然后寻求解决之道。这个是一段痛苦的过程，当事人会经历沮丧、悲哀、痛苦、寂寞、内疚、愤怒、恐惧和焦虑，要比肉体所承受的痛苦更加难受。 心灵地图，追求爱和成长之路，这本书作者史考特派克是医学博士，1984年创办团体激励文教基金会，提供心理专业指导，并且著书立说，演讲不绝，是全球深具影响力的精神导师。 有评论认为这本书是探讨宗教心理学的先驱，比更多人能够跟随作者所揭示的心灵启发，迈向康庄的人生大道。事实上，作者不是传道人，不是向读者宣扬任何宗教，但是他对宗教有另类的解读，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宗教情操在人类生活中的灵性所扮演的功能。 作者指出，宗教往往被定义得过于狭隘，认为一定要相信某一些神，加入一个信徒集团，举行某种宗教仪式，经常去教会，才算是信教。但是为什么有时一个无神论者，要比一个逢星期日去望弥撒的天主教徒，更加能够遵守天主教的道德规范呢？ 作者眼中的宗教，是对人生有深刻的了解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，这种宗教最有活力以及最能够适合自己。这种宗教必须从现实的试炼里面产生，经过亲自的质疑，才真正属于自己。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心灵地图：追求爱和成长之路》，作者史考特派克，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。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知识领域，网络文化通识。Free as the wind， 广东广西。 好啦，仲有最后半小时嘅广东广西，咁我哋今晚嘅话题讲呢个系怀念你我啊，呢个系殿堂级嘅广播人。咁直播室度有李密，有周光忠博士，有岑日飞，同埋喺电话上嘅 刘天赐，赐官。 系， 哎，刘先唔好意思， 正话断一线 啦，断一线。你而家继续讲一啲你我叔嘅日事啦，因为只有你珍藏嘅就冇乜人知嘅。 系啊 系。佢话俾我听咧，佢话咧行路上广州系真嘅。 嗯。 呢件事咧，佢好肚饿，上到去咧已经咧饥肠辘辘啦。 嗯。 但系咧唔能够揸食嘢，如果揸食嘢咧，可能撑爆个胃嘅。咁啊，啲人咧就煲咗粥。咁咧就攤咗喺地下，將啲粥咧一殼殼咁樣咧擺咗落去個地板度，咁然後咧飢餓人咧就瞓趴喺度，用條脷慢慢舐嗰啲粥嚟食。 啊！ 點解要咁樣咧？因為如果俾佢見到粥咧，佢就好後勤咁樣咧就會吞噶啦，一吞咧。嗰啲熱粥咧就會辣傷咗嗰條喉嚨啊，咁咧仲壞事添。咁所以咧要咁樣樣方法咧嚟到去使到佢啲粥冷卻咗，佢哋至慢慢咧接受。這個、呢個咧佢講俾我聽咧嗰陣時嘅食粥嘅慘況。 慘況，慘況。 係咪啊？嗯。係真係慘況，要慢慢趴喺地下慢慢奶。咁另外咧，我要講埋呢個日事咧，就係佢所謂落搭飛機落嚟香港高羅士打西餅店飲杯奶茶嘅事喎，你聽過未啊？周博士， 飛沙酒奶， 飛沙酒奶，佢話 聽過啊， 佢為咗嚟香港飲下午茶，係喺廣州搭飛機落嚟咁啊，飲完搭翻飛機上去。 係啊，呢個真事嘅，真係咁樣做。而咧，佢最重要咧有一單嘢有冇講嘅聽咧，就係、是、去灣仔帕拉沙 hotel， 帕拉沙大舞廳裏邊搞嗰啲小姐嘅事俾你听啊！ 哦，嗰、那个系我哋稍微提过啦，因为佢阿任护花俾咗6000蚊去嘛，佢去咗巴拉沙咧就差唔多 使晒， 但系都仲记得，仲记得攞200几蚊买对玻璃丝袜。 系计翻通胀6000蚊，等于而家几多钱？佢话可以买到两层楼， 佢湾仔起间戏院咯， 两层楼啊， 两层楼就系至少都而家一过都1000万噶啦，层楼都而家。 即係2000蚊。係啊，好犀利 啊！我爆一少少，我近年咧，即係話去探佢兩個嘅時候咧，即係疫症前啦，就可以入去見到佢啦。咁咧，阿叔有個好奇怪習慣啊，可能佢一世人都係彬彬有禮啦，即係佢真係待人接物就非常之有廣州嗰啲文化人嘅風範。阿蕭湘姨話我同阿李密出去飲茶啦，咁樣佢咧就伸隻手出嚟喎，喺個床度咧，佢好似見好多人咧，人哋要走咧，佢隻手伸出嚟喎，同人握手喎，佢又同阿蕭湘握手，蕭湘就話。我又不是跟你拜拜，我会回来的嘛，握什么手？似乎你是不是你一定见过很多次呢？你说走呢，他就 正会啊， 他第二手出来的啦，很有礼貌。 咁我见了一次呢还离奇。咁事源呢有个消息陶杰讲的听呢，他说阿叔呢入了灵实医院啊。 系 哇！我听见之后就 灵实系咩嘛？系善终 你知啦，灵实医院咧就善终医院嚟嘅，即系差唔多拜拜嘅时候咧就善终服务。咁咧我就即刻去探佢啦，就搭的士去探佢。我都未去过灵实医院。咁去到灵实医院咧，上到佢嗰层三层第三号房，咁啊揾咯。吓，找不到。 哦，呢个系可能又电话 听到 我哋讲， 继续好继续 啊。 找不到啊，找不到，点解咧？因为咧，听唔听到啊？ 听到，继续。 找唔到咧，就因为咧，我搞错咗地方。咁我卒之咧， 即系因为灵实医院都喺将军澳嘅， 系啊， 所以先要搞错。 有一次我搭的士咧，以为快啲咧，佢咪车咗我去灵实医院门口咯， 都喺将军澳 嘅。系啦，咁去咗灵实医院之后咧， 就揾唔到咧，咁我就更加慌張啦。我以為已經打靶，我已經係以為已經去咗啦。 但係我 突然間有把聲咧， 我嗌你， 有把聲嗌我阿志，阿志，我喺呢度啊咁啊，我即刻咧擰轉頭，原來發現啊阿李我叔咧就喺近住姑娘啊，近住護士嘅旁邊。啲姑娘為咗咧容易服侍佢咧，就將佢呢張牀咧推咗去護士嘅 counter 嘅附近。 哦， 咁咧我咧就去嗰度見到佢，哇，仲好精神，仲認得到我，仲叫我大聲叫我，仲唔係細聲喎，大聲叫我。所以咧，我咧覺得佢冇咁快脆走噶啦，佢都仲有段時候會喺翻度嘅，咁咧起碼咧呢件事咧係三四年前咧嘅發生嘅。 我有打， 仲落咗牀啦，仲 落 咗 牀。佢係 已經去靈實醫院，因為佢十幾日去唔到廁所啊。 呢件事咧就聽好多次噶啦，佢多數都係去唔到廁所咧，要去醫院嘅。就喺三月底咧，今年嘅三月底咧，就同阿雙姨即係遙望啦，或者通電話啦。我成日去對面同佢揮揮手噶，同埋拎啲嘢俾佢食噶，我整嘅。因為我記得咧，佢兩公婆好特別嘅，啲老人家飯係唔食嘅嘢，佢都食曬嘅。佢就最中意鹹嘅，食乜嘢都加豉油。咁我咧就 你講錯啦，你冇講錯，你完全識得知佢嘅性格。 我就知道佢啲晚年嘅嘢，咁咧就佢就同我講：阿姐，阿叔今次入咗十五日咁耐啊！醫生話情況普通，我都好擔心。但係其實我咧就覺得佢都99啦，最好就過咗100啦咁嘅。我就話都希望咁啦咁樣。跟住咧就到四月中咧，佢就話阿叔卒之出咗嚟啦，但係要隔離21日。咁佢就話阿叔好慘啊！我又唔入得去，咁樣咧就對住隔離嗰度咧就用黑板寫就勸慰佢。就但係阿叔咧就淨係曉得嗌我阿嫲阿嫲，因為佢學啲書，佢就即其實已經等於阿次官頭先講咁，其實佢即都即係油盡燈枯，淨係得翻一個記憶，就係、是、記憶著自己嘅愛妻。佢就係、是，但係佢依幾年咧已經慣咗咧，學佢啲孫咧嗌阿蕭雙姨做阿嫲嘅，就好似個細路咁咧，初初學講嘢咁咧，阿嫲，即係又好大聲嘅喎、哦，即係話咁咯，就係以前就有講過嘅，佢哋即係乜嘢都夠膽講咧，佢哋真係好精彩嘅，我覺得就係阿蕭雙唔係阿叔就問喂。如果我死先，你怕唔怕咁？咁啊，蕭雙姨就話：我都唔怕啦，即係話大家都活過咁精彩，做咁多嘢啦，我唔會怕嘅。咁不過咧，我就怕我死先過你，冇人理你。 係冇錯，係啊，佢同我都係咁講。 係啊，係啊，真 係。係啊，周博士，你有聽我講嘛？ 有啊，就其实我你哋头先嘅叙述咧，都令我谂翻喺2015年嘅时候咧，就我上过佢哋喺油塘嘅居室，咁啊居室唔系好大，咁就当时我带咗报刊嘅一个摄影师一齐上去同佢做个专访，因为当时咧系纪念抗日胜利70周年，咁就谂住同阿李我叔咧做个专访。咁好不幸咧，當日佢嘅精神唔係咁好，佢一路喺個牀嗰度咧，喺度呻吟，喺度好辛苦。 好似係2015年， 咁就係咁阿蕭雙姨就好愛錫阿李我叔，咁佢見到我帶咗個攝影師嚟咧，就話不如今日唔好影相啦，就我想啲讀者保持翻對李我叔嗰個形象咁樣。即係從呢句説話咧，我係好感動嘅。即系佢喺度把关，喺度把关。咁结果咧，都同阿李我叔咧喺个床嗰度都倾咗一阵间。佢当时心情都好好大起大落嘅。我仲记得佢曾经讲，回忆到一段往事嘅时候，都突然之间系喊咗出嚟啊！李我叔都令到我 系 手足无措。当时咁就另外，我哋都知道佢晚年咧就喺呢个坑口个安老院嗰度 其實當時 叫怡養院、啊， 怡養院係 喺將軍澳真係有醫生嘅，好高檔嘅。 其實當時咧就唔阿蕭湘醫唔需要入去住嘅，因為佢仲係行得走得。但係咧，佢為咗照顧你我叔咧，佢都搬埋入去，就兩個人啦，係喺翻一間房。呢樣嘢我都好感動。為咗咁咧，我喺佢哋個房門口就影咗張相，因為個房門口寫住你我。跟住何女云， 咁何女云就系烧伤院嘅原名， 冇错啦， 烧伤嘅原名 系啦，咁就去得闲就睇翻呢张相，佢哋两老咧都喺里边嗰度过日子咁样， 相促相 烧伤都有成93岁啊，真系好系真系，但系仲 哇健步如飞、啊。好嘢喎、 啊！声如洪钟啊，佢话佢自己变咗钢条啊，瘦就越嚟越瘦咗啲，但系精神好好咯。然后声如洪钟，我就好想知道，而家真系要问问佢噶啦，就话佢哋点解到咗90几岁咧，仲系真系声如洪钟，讲嘢又跌宕有致、啊，讲啲古仔咧有条不紊、啊。佢系一种天生嘅，即系呢个做 show 啊，即系以前 佢系播音员，以前做 系咪即系天生嘅做 show 嗰啲人啊？屈 stand up 嗰啲 comedy show 咧，即系话即系其实佢绰绰有 余，即系栋笃笑， 系啊，即系栋笃笑，一人做一人讲几个角色，即系十。試過50个角色， 系啊，好犀利啊！佢一个人可以扮6至8个人嘅角色， 系、啊 就是、同邓基勤一样。邓基勤咧嘅太太咧大佢一年， 嗯、 差唔多100岁啦。咁、啊、有一次咧就系、是一齐喺食饭，喺一间会所度食饭。咁当日咧，阿邓基勤个太太咧同埋个大仔儿子同埋啊。佢个邵华咧就系佢个 嗰个系精神科医生嚟噶，邵华邓邵华， 佢 第三个仔啊，邓基勤 嘅仔， 话佢好似中风 咁。佢大仔咧就系邵宗，咁啊邵宗咧又喺无线做过噃，佢系个白个样咧同邓基勤一样嘅。所以咧，個花名叫做排長啊，咁啊，亦係咧一係，亦係好搞笑嘅人嚟嘅。咁啊，亦係我朋友嚟嘅，老友嚟嘅。而家經常喺 Apps 度大家互通消息嘅。 阿叔就話，因為阿邵華咧就幫佢做咗個腦科手術，就使佢可以係活多好多年。因為佢曾經批過自己最多90歲，甚至有批過咧係最多60几岁嘅啫。但係而家佢99啦，咁樣啦，佢多謝過。 係佢積德咧，積德係會長壽嘅。 因為佢好慷慨啊，佢又好豪啦，又請客啦，又唔收人版權費啊，即總之好多美德。 係啊，係啊。 好值得我哋后人咧，即系视为模范。所以佢而家过咗身咧，即系几乎日日咧，即系好多人都识唔识都喺度追到，追 到。好多人咧 ，Facebook 咧都系怀念佢嘅。呢个节目咧，有好多人。 系啊，好多 like 啊！今日未开播已经好多个 like 已经。 嚟我哋够时间讲啊！我哋即系即系最好咧，仲多半小时。 佢又好，唔係阿叔咧，好叔性嘅。我見過幾次次咧，阿蕭商同我講，佢次次都會飲呢個忌廉蘇打，凍忌廉蘇打，佢個 favorite 嚟嘅。咁但係你知啦，嗱，第二個飲忌廉蘇打唔緊要，阿叔咧就識中藥嘅。阿李我叔啊，因為佢開過中藥店啊，中藥咧中醫就講，而家咧就問題就話你飲忌廉蘇打影響過我下焦。下焦會寒涼咧，就容易嗱，頭先佢點解去廁所有困難咧？其實就下焦嘅問題，但係佢唔理啊。我中意我話知你啊，對下焦不利啊，佢啲照飲。佢縮性啊嘛。 佢呢個腸胃毛病咧，係啦，點時候佢呢個腸胃毛病咧，我覺得係由來有自啊，由奶粥嗰陣時咧，即係成日飢餓啊，即係同埋揾到錢嗰陣時咧， 嗱 揾到錢咧又豪飲豪食啊，係同埋咧又捱更抵夜喎，又唔瞓覺啊，夜晚唔中意瞓覺噶，積埋落嚟又飲，又飲凍忌廉咧，所以佢晚年咧就有呢個叫做排便嘅困難，要搞到入。 醫院。所以如果周博士你嗰日見到佢係九五年咁早咧，佢唔舒服咧，肯定 一五年二零一五 係啦，2015係即係嗰七十週年係，即係你肯定係排便唔舒服嘅，因為其實我九五九六年見到佢咧係，你係咪陳情表嗰、那個佢好大聲，即係唔係硬硬聲，佢一定佢一定係嗰日屙屎唔出。即系咁咯，就 岑日飞咧就叫我又怀念一下我老师大天先生，咁啊时间唔够啦。大天咧就阿岑日飞同埋阿李密都认识嘅，阿周生唔知识唔识？ 识，咁啊周生识晒啊以前啊大天嘅服务啊机构啲人啊张彤啊，诶呢个啊悠悠嘅全部识 嘅。我系佢嘅学生，我喺方温嗰阵时咧。佢个太太梁春仪咧就系、是、我嘅班主任，佢就系我隔篱班嘅先生，佢又系影响我咧好嘅好早影响我嘅人之一。咁当年咧佢教导我咧可以睇戏，咁我记得最紧要嗰套戏咧就系睇齐亚哥医生。咁六幾年嗰陣時睇嘅，咁亦講及咧嗰、那個新時代嘅新詩，佢係一個詩人嚟嘅，係 啊，這個、呢個咧我哋慢慢揾。 大啲嗱，下個嚟啊，我睇啊次官啊嗱，做個預告。下个礼拜二预埋你，我已经揾咗黄子晴，揾咗黄子晴，揾咗黄维波。而家做預告得啦，今日全部一齊啊！ 喂，我琴晚都寫咗一首詩喎、啊，我擺喺 Facebook 得啦，我唔嚟講啦。 咁 大家留意。 子晴啊，維波啊，我預備揾埋阿古聰，一齊嚟傾，好嘛？ 係啊， 好 啊， 下個禮拜 咧。 好啊，咁啊，我哋節目差唔多啦。咁啊，依個咧就係講講聽晚嘅節目，就係《追數者的心聲》，林爾樂同埋萬慧玲講嘅。咁啊，最後就係那些年張偉基的節目，最後就播首歌林海峰的《你我》。 下星期聽你們講大天的詩。 拜拜拜拜。 想像你在我幻想中的一出戲，影做你放映到天空也一起，纯白背景不需配乐，毫无灯光也没有声音，完全忘掉化妆不要字幕，纯拍摄幻觉，纯爱这感觉，如这部戏没有卖点，通通都不理，只需你想题材迎合我心中的意义，如爱去便是，要再看多一次。只得我共你。